说一拿到光之海的歌词呢就很感动，李卓雄的这首词写出了他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家人呢从不理解到坚定的支持他，还有一路陪伴的歌迷，阿玲自己呢也参与创作，可以说是非常走心的作品。不过呢，这首歌在金榜四个星期以来呢最高的成绩只达到了第八位，上周排名第十四，而本周呢是更是落到了榜尾。 光之海点点孤独连起 上周全球榜唯一进榜新歌，在本周成绩不变，继续排在第十三位。这就是蔚蓝今年演唱会的主题曲，也是他加盟华纳之后的最新单曲。来听这首《一晃眼》。 谁在天空叫我跌成碎的我，散落最美的歌，还是 有人爱上我，却情绪太多，忽意手尽接我，我在永恒雪地盼望暖光，我在破旧铁道放低沮丧，沿途太多风景无暇向往，我在灿烂舞台看着远方，同走出挣扎跨过迷惘，寻觅答案，人生一晃走到这一天，回忆风花雪吹过我的脸，万众宠爱有一点，唯恐丰富太短，受到欣赏拥戴偏这么眼浅，明知暗中背信彻夜难能再深返发现我，我是哪一个，谁人默默看穿我，我用冷艳制服各样怯方，晴天黑之际将我流放，无力对抗，人生一晃眼 六十画地图，我一天天一天天研究，要如何正确使用孤独。 新专辑同名主打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去年年底推出这张新专辑的时候呢，听起来很有新意，比如之前和法兰黛所合作的是不是还少了什么，是音乐风格上的新尝试。而这首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陈信言的歌词呢有着不同于传统情歌的表达方式。这首歌进榜三周，上个星期取得了进榜以来的最好成绩第六，但本周下滑到了第十二位。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十名，出现了第903期全球榜的第一首进榜新歌。这首歌呢也是有着扎到心的歌词，我们来听张惠妹的这首《连名带姓》。再被你提起已是连名带姓，你有没有过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除了在北海公园欣赏冰嬉表演，市民朋友还可以在北海公园的荷花湖冰场滑冰、打冰球、溜冰车等等，全方位的体验老北京冬季运动传统文化。另外，北海公园的团城还正在举办一项跟冰上运动有关的展览，名叫冰鉴，老北京的冬季运动文化展。这个展览展出了很多名贵的资料，包括明代的冰嬉图、上世纪20年代国外画报记录的东方滑冰趣闻等，100多件展品，跨越150多年历史，讲述老北京冬季运动的历史。展览将持续到3月2号。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时间来到10点33分，我们继续来关注903期榜单上的榜上歌。你好，我是小东。那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进榜第三周薛之谦的《像风一样》，这也是他去年底度 The Crossing 这张专辑的第一轮主打歌。 等的模样毫不具象，用皮肤感受你的留下，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我以为它跟随过了量。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曲折的夕阳浮在歌荡，让委屈的感官无法释放，最近我的伤口没生长，因为我躲在没风的地方，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还不声不响，我喜欢这种收场，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对方。 听到的是第903期全球榜排名第5位的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像风一样》。他把爱情的感觉比作是风，模样不具象，感觉你的流向，而歌曲的感觉呢，也像是习习微风一样。那么听过这首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好，继续来看我们榜上歌，下面这首呢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榜上取得了跨年连冠的好成绩，而进入全球榜之后呢，三周以来成绩也是稳步攀升啊。本周呢继续的刷新最好的成绩，排名第4。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李宇春的这首《一趟》。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女，春天呐喊，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身心滚烫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上的风说爱，看心上的债拜拜，希望是一只妖怪，失望是他的双胞胎，看无声的雨墓碑上的花飘得真快，忽然心情垮下来，于是我在雷雨中跪拜， 天会修改，太多结局不能猜，太无奈。说谁是他是无赖，那时你并不懂他的病态，也许长一点孤单，之后你才懂他多坏。在想念着在怀念之外，我应该忘记一些爱。给命运说快快快，别再问我未来，我的地图没埋，我会忘记你在。 我们听到的同样是在903期全球榜上刷新进榜最好成绩，排在季军陈奕迅的之外。说到情歌啊，往往要有代入感，而这首歌呢，易家扬的歌词呢，却是给了一个之外的角度，伤心之外，真心之外，想念之外，怀念之外，昨天之外，今天之外，用排除法去掉所有的外部因素，那爱情的本真在你心中还剩下多少呢？好，那接下来呢是第903期全球榜孙燕姿，这个我很愉快位列亚军。下个小时呢，我们会听到她的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呢，同样是来自于新加坡方面林俊杰《伟大的渺小》。这首歌呢是进榜三周啊，连续两周夺冠。

第四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 第三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二位，孙燕姿，我很愉快。本周冠军曲目，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周六上午的11:03。之前两个星期呢，我们分享了2017年全球榜的年终的奖项，以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奖项归属和音乐会的现场盛况。到本周呢，我们的各大节目板块全部归位。这个小时呢，我们榜单旅行要带来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排行榜的情况。当然呢，全球声势推荐呢也是这个 standby 当中。我们接下来就有请马来西亚988的 DJ 大宝阿晨，以及我们全球榜的榜主美云。 988全球声势推荐。 全球星際推薦啊，這個星期有什麼全球星際推薦呢？先告訴你知啊，如果聽緊正播的朋友呢，一陣呢我們就有我們的第17屆全球華語歌曲排行榜頒獎典禮的名單出爐啊。嘩，好多大獎啊，好厲害啊，馬來西亞聽說領好多獎吧。 好開心啊，亦都是恭喜曬所有得獎的朋友啦。 Proud of, 啦，當然除了是得獎的朋友之外呢，其他沒得獎那些呢繼續努力啦。 Yeah. 他只不過是一年的這個成績單來的，不代表你永世的。 即是那種呢，做好多好事啊，然之后咧，俾个糖仔你食一下先，咁啊奖励下你啦，咁啊继续努力啦吓，唔好自满波咁样 ，OK？ 咁啊，当然如果你拎唔到呢个糖仔嘅话咧，下一届可能就属于你嘅，好冇？咁啊，一阵我嚟听下我哋嘅全球榜方面，有啲咩奖项系边啲歌手攞啦吓？而家先听翻，究竟我哋嘅美云小姐这个星期有什么好介绍的歌曲呢？ Hello， 你好，我是全球榜榜主 Chloe。最近被大家一直催促说最近新专辑什么时候发的 Jolin 蔡依林呢，有新歌要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来是说2017年年尾呢就会有新专辑的，可是等着等着大家就一直在想说 Jolin 的专辑到底什么时候才出现呢？因为他在很多的现场表演上面都去唱 Play 啊，或者是其他他旧的歌曲，大家呢都很希望赶快听到 Jolin 的新歌。可是 Jolin 去年已经被大家问到很烦了，希望大家不要再问了。那当然2018年年头几率应该也蛮小的，不过呢先听这两首新歌来顶一顶瘾啦哈。一首呢是在金马奖上面呢他所演唱的《幸福路上》，是一首抒情歌。另外一首呢就是今天要在全球 crossover 这里介绍给你的，然后也会让你听到，这首歌叫做什么什么，是Jolin蔡依林呢为电影《捉妖记二》所演唱的主题曲。那这首歌的制作人呢是孔令奇哦，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的合作，两个人的合作呢都非常的开心，而且 Jolin 呢也马上向孔令奇邀歌了。所以我说在2018年 Jolin 的新专辑上面呢或许有可能会出现孔令奇的作品哦。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什么什么。 消失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它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清夜谁生什么也无所谓。Come on now, come on now, come on now, 别说什么配不配。愿你相亲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蜿蜒的小哥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在想象你表情，却你装作就是招呼招呼，天天看他的，反正你为我争斗。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 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天覆地，根本地的一手烟火两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 不知道是不是啊，因为马来西亚方面的这个全球盛世推荐呢会在北京方面播出的原因，阿晨呢总是会搞笑的加一些这个蹩脚的儿化音。当然呢，我们全球网的主播美云的点评呢还是一贯的专业有趣。还有他推荐的这首歌，蔡依林的全新单曲什么什么，虽然是一首 OST， 但是呢让大家听到了卓林久违的动感舞曲。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本土二人组 Fuyin and Sam 可能是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市场上还没有那么高的人气，但是在家乡马来西亚呢足可以和众多的大牌抗衡。他们的月光下本周呢在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是排名季军。 天空褪去云彩衣，留下一片纯净，深蓝色的眼沉淀在镜湖里，琉璃月冉冉升起，银辉满洒大地，波澜不兴，万籁无息，只为等待你。一朵圣洁白莲花，一怀初世的青草，一轮圆月当空荡漾，一切万物记得清凉，月光下的水中凝露霜。 绕着圈变成了风，藏在辽阔的草原，吹过脸的弧线抚摸回忆无可避免。你说人生啊，少不了思念，总要开始离别才能再见。我坐在你身边，在近和远之间，怎么忘了该如何寒暄？时间也有终点，永远只是概念，就在日落之前，一起回忆从前。我想我会爱你不变。昨天不断蔓延，被遗憾染成情节，荒野落成碎片，足够我一辈子去见。你说思念啊，也是一种缘，曾经泪有多咸，笑着怀念。我坐在身边，在近和远之间，怎么忘了该如何寒暄？时间也有终点，永远只是概念，就在日落之前，一起回忆从前。我想我会和远之间，怎么忘了该如何寒暄？时间也有终点，永远只是概念，就在日落之前，一起回忆从前。我想我会爱你不变。 马来西亚方面，我们全球榜的冠军林俊杰《伟大的渺小》位列亚军。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精彩盛世排行榜的冠军歌，有着988 DJ 和歌手双重身份的李心怡不变，收录在988 DJ 的贺岁专辑叫做一家亲亲好过年当中。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加坡方面的榜单啊。Yes933 最新龙虎榜，记得在去年有一段时间呢，这张榜单上很少有新加坡歌手出现，不过随着孙燕姿和林俊杰两位本土大将啊，要推出新作，也都是在家乡榜单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绩。冠军歌林俊杰《伟大的渺小》，亚军是张惠妹的《连名带姓》，两首歌呢也都出现在我们全球榜上。好，我们接下来来听的是啊季军歌曲孙燕姿的《风衣》，她的《我很愉快》是在全球榜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我们来听这首《风衣》。 当时提不起那段沉痛的感情，后来竟如话语在脸上遍体，也想已经会淡去忘记。当时经不起你我情绪的暴雨，后来泪如一场风景，十年级的笔不知不觉地改写自己。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成贴一件防衣，大风吹去什么保护我，保护你，保护心，寻找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一个一个告别的身体，拼凑成贴一件黑色风衣，未来十分初期，有童话，有爱情，有对立，我去过的过去，谁中心，谁远行，把晴空万里搬进我的世界里，听个暂时旅行，快乐与伤心，第一场恋安静中刺激，小候鸟飞去，留下了一个北极，我把太阳大声叫醒，来一声帅气，穿上风衣，我推门出去，找寻星星。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成贴一件风衣。大风吹是什么保护我，包括你，包括心。成长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

7: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欢迎你回来继续收听。你好，我是小东。刚才我们进广告之前听到的是新加坡方面榜单的排名第五啊，来自于毕书尽的《我想你了》。好，接着回来的话，我们榜单旅行呢，下一站呢是来观察这个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冠军歌，来自于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听到歌名就觉得有点伤感啊，小的时候这个小女生的好闺蜜，男生的好兄弟，在长大之后似乎都越来越少有联络了。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旁的一边，难怪都比较冻。回家的马路刮了秋风，离开你我归家都矛盾。如果孤身入戏院都怕痛，然后眼泪无意识失 歌曲龙虎榜的冠亚军歌曲都是第4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歌手大奖的获得者，冠军 JW 王浩儿的《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还有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亚军歌，很有90年的 R&B 和 Fusion 味道的 Aga 江海嘉的《Nights Without You》。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中文歌曲龙虎榜唯一的一首普通话上榜歌，这就是陶喆的《爱很简单》。没错，这是20周年的初心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是这么开心，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也深深爱上你，也真的很简单啊。 1997年，陶喆从音乐人转作歌手，推出了首张同名专辑。这首《爱很简单》并不是一开始预想的主打歌，却在推出之后广受好评。20年后，2017年，当陶喆想去纪念自己出道20年的时候呢，这首当年误打误撞的非主打成了他音乐当中最精彩的一笔。这首歌呢，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排行榜上呢是位列第8。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全球榜的榜单旅行呢回到了北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在我们全球榜上进榜3周排名第11，而在中国榜上则是终结了李宇春一趟的4连冠，成功登顶。我们来听李健的这首《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 心在城市投放，如幻的荒诞景象，是现实的真实模样。 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美图他的皱纹，穿了通道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风穿，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 非常帅的一首歌，来自 JB 唱的这首《风》。这首歌呢，在我们全球榜上的成绩并不突出，但是在中歌榜上呢，可是风头一时无二。这首歌呢是本周中歌榜 Top Ten 当中榜龄最长，上榜了11周，还能有4个榜位的反弹，重新回到了前三甲。 好，榜单旅行接下来呢听到的是我们全球榜的主办电台北京音乐广播本周中歌榜的最好成绩上榜新歌首周第18名，来自于蔡健雅的贪图。在新一批歌爱当中呢，蔡健雅选出了两首写给别人的歌重新演绎，这首贪图就是其中之一。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谭雅的这首《贪图》。那在明天我们节目当中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共同来领略他所创作的作品。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呢，北京有广播要带给大家的是小航为你主持的《节奏驾到》。时间来到11:56请大家不要走开，聆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小东跟你相会在明天上午的10:00华语榜。我们明天再见。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974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7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00-1:00，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艺，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其实的话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只要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00-4:00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海浪、草原、沙漠、美食，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00-12:00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